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《感应篇》第42节，讲诸无色，旁诸同学，汇篇里面将这个意思讲得好清楚，亦举咗唔少例子，说明佢里面嘅业因果报。又引咗一节佛喺经上教我哋点样同朋友相处。嗰段经文唔多，我哋实实在在必须要记住，而且要落实。忽然人处朋友，彼此皆有五事，儒家教育重视伦常，中国人讲五伦，夫妇、父子、兄弟、朋友、君臣，所以朋友在五伦之中。同我哋本身嘅关系非常密切。点样先能尽朋友嘅道义？佛同我哋讲咗五件事情。第一，系彼此若作恶业，当弟相劝止。所以朋友有互相亏过嘅义务。如果睇到朋友做错事唔讲，咁就唔够朋友啦。呢种唔系朋友。但系亏劝有礼，所谓一定要守礼，懂得礼节，亏过绝唔喺第三者面前。私下劝勉，呢种系朋友。父母教诲可以当兄弟姊妹，众人一齐教诲，呢种系勉励自己嘅子弟。而有外人，父母亦唔会讲，一定要顾到仔女嘅情面，老师教学生，喺同学之中可以讲。点解？我哋系同学，老师唔系教我哋一个人，系教所有学生。但是朋友不得，朋友只能私 以下规劝。所以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，弟相劝子，相互的，我自己有过失，我的朋友会帮助我，劝勉我，提醒我，我亦要帮助我的朋友，特别是在佛法里头，佛法真正明白因果通三世，所以规劝比什么都重要。做一念恶，好像眼前觉得无所谓，将来后果不堪设想。世间人对这些事理不明白，我们自己要清楚，要明白。恶习气很重，论语上讲，论语是孔夫子讲的，朋友疏，师疏矣。所以在现在比什么都困难，劝过不要超过三次，三次以上那就变成恶人了。彼此疏远，不单止疏远，还结冤仇。由此可知，世间最难的事是人情。所谓做事难，做人更难。真正通情达理，在儒家称为君子。真正叫通达人情道理，通情达理到究竟就是圣人，在我们佛法称佛菩萨。我们现在一身罪业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善，佛菩萨为什么不来规劝我们？为什么不来教我们？我们自己想想，佛菩萨来教我们，我们能接受吗？不会接受的。三次以上就厌烦了，亦将佛菩萨当作冤家，所以佛菩萨慈悲不来。不来是慈悲，同你保持好关系，不会好朋友变成冤家，同你疏远。等你真的觉悟，真的想回头，六道里头受尽苦头，有一念觉悟，一念回头，好朋友就又来了。诸佛菩萨这种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做参考。不听忠告，不听善言，暂时离开，一定要等他想回头再接近。这个是感应道交的大道理。 呢种系规过，佛将佢列喺第一条。第二条，彼此若有难疾，当看顾调治。我哋遇到困难，需要人帮助嘅时候，嗰个时候朋友有义务，应该要帮助。其次有疾病，疾病做朋友一定要照顾。亦要尽心尽力帮助佢寻求良医，帮助佢调理。但是现代社会确确实实是太难太难了。古人讲的天下大乱，究竟乱在哪里？我们一般人讲社会没有秩序，社会治安不好，人和人没有善意来往，充满着欺诈，深入一层我们观察不到，深入一层观察伦常道德破坏了。父子不亲，朋友不信，夫妻无义，咁仲得了咩？呢种系真正战乱，稍为唔如意，马上就反面。呢种系乱世，太平盛世绝对唔会有呢种情形。我哋谂下治乱嘅根源喺边度？喺教育。而家大家唔讲古圣先贤嘅教育，唔单止遗弃，仲极力将佢消灭。呢种是反常，《左传》里面有句话讲：人气上则妖兴，气上是放弃伦常，放弃伦常，这个社会就是妖魔鬼怪。佛家讲十法界，十法界里面又有十法界，每一个法界都具足十法界。呢句话讲得好啊！天台大师在《法华经》里面发现的百界千余，就是从这个意思发挥的。人如果能接受圣贤教育，人中的天人，人中的佛菩萨，人如果舍弃圣贤教育，人间的恶鬼 人间的畜生，人间的地狱，人间的妖魔鬼怪，关键都在教育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舍弃所有行业，从事教学工作，一切诸佛如来都作施示现。我哋先知道呢种事情是世出世间第一等大事业，佛所做的是世出世间第一等大事业，人哋做唔到的，人哋做唔到的，人哋做唔好的，佢嚟做。我哋要能体会得到，我哋而家发心学佛，做佛嘅弟子，逐佛为命，在这个时代担当起如来家业。如来家业就是教学，怎帮助众生真正觉悟，这种是如来家的事。所以朋友有困难，朋友有疾病，就同自己有难、自己有病一样，全心全力照顾，要有善巧方便，要有智慧。他里头所用的方法好多，例子好多。了凡四训里面亦讲到，如果对不起再来，如果朋友恶习气太严重，用恶的手段来对待他，希望他多受啲苦难，多受啲折磨，最后他成就了，这种亦是对朋友之道啊。等他觉悟之后，先感激那个朋友不是恶意成就我，恶习气有时实在难改，养成习惯了。所以教学一定是在童年，中年以上没办法教，亦没办法劝。为什么？已经养成习惯，讲了他自己想不想改，想改，想改亦改不到，冇能力克服自己嘅习气，呢种系凡夫啊！问过能改，有勇气、有决心、有毅力克服自己嘅习气，嗰个人唔系凡人。 我哋喺历史上睇到，无论系西番系佛番，有大成就嘅人，多数系呢种人，克己复礼，圣贤君子。喺佛法里面系佛菩萨。第三呢，是彼此有家怀语，不得为外人说。就是屋企里面有些不好听的话，所谓家丑不可外扬。朋友有啲恶行可以规劝，唔可以对外人讲。我哋睇下佛所讲嘅呢几条，而家呢个社会，朋友之间几乎完全都违背啦。四者当觉相敬叹，不断往来，不得记怨。一定要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时时来往。记恩唔记怨啊！尤其是新交的朋友，佛法里面常讲，只论现行，不论以往。他以前做那些坏事恶行，但是他现在他回头了，他觉悟了。中国谚语常讲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年轻时不懂事，做作好多好多恶业，只要他能接受圣言教诲，喜欢听经，能信解，能奉行，他就是好人了。善道大师讲得好，遇缘不同。以前遇不到善知识，遇到啲恶知识，人绝大多数都是不定性的。不定性的所谓近朱则赤，近墨则黑，同哪一类朋友来往，他就学他的模样，回头就好了。哪个没过失？所谓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你不是圣贤人再来嘛，绝对有过失。回头就好了。祖师大德往往都做这种事言。我们正宗的祖师，各位最佩服的偶益大师，印光大师，年轻时候都谤法，都是跟我们做示现的，都是佛菩萨再来跟我们做示现的。年轻时候读儒书，排斥佛法，到以后接触听到了，先后悔忏悔改过自身， 而成为佛家一代祖师。睇下佢哋二十岁前后，我哋喺而家眼睇咁系魔啊！反对人学佛，点解会反对？亦系佢示现，所以而家社会上好多人反对佛法，点解反对？未接触过，唔知佛法系一件咩事，只系听人讲，人云亦云，人哋讲佢迷信。我哋跟住讲迷信，人哋讲佢消极，我哋以为佢真嘅系消极，未接触过。就算接触到，我哋知道佛家嘅经典，最迟亦系南宋时候。结集的，虽然翻经的那些法师已经用最浅显的文字来翻，在那个时候是最浅显的文字，我们现在读到那些经文仍然还有困难。何况佛在大经上明白地跟我们说，佛法无人说，虽智不能解。想理解佛法，一定要遇善知识，有人同你讲解，帮助你学佛，帮助你读经，你先会懂得。我哋而家学佛明白啦，我哋有义务帮助我哋嘅朋友，将佛法介绍俾佢，以善巧方便消除佢嘅疑惑。世出世间圣贤都教我哋，我哋只记人哋嘅恩德，绝不记怨恨。我们知道恩德是真实感情的流露，怨恨都是种种误会，不是真的，何必将它放在心里。第五是讲共财，彼此贫富不等，当用扶制，不得互相诽谤。人在世间，由于过去生中修的因不一样，所以绝对不会平等。有财富的要懂得帮助朋友，时时周济佢，扶持佢，绝对唔好毁谤，唔可以轻慢。佢系教我哋同朋友来往之道啊！同佢相反，就是讲诸无色，谤诸同学。朋友在儒家讲，同学叫朋，同志叫友。所以友比朋亲得多了，友是同志，志趣相同， 朋是同学，同学未必志趣相同。朋友在五伦之内，一定要懂得，绝对不可以欺广，欺广不可以，毁谤更不可以。学法亦就要从这些地方落实，从这些地方学起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